也收录了一些闽南语歌曲，歌词说的是游子对母亲的感恩和思念之情。巫启贤成熟而富有磁性的嗓音充满了厚重的情感，特别是副歌部分那种发自内心的几乎是声嘶力竭的呐喊，让很多听歌的人都会为之动容。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，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，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，飞过绝望，不去想 的翅膀。嗯，听到这首歌我们都会想起这样一个充满青春的声线，从收音机里听到的预言，那个时候主持人就会说啊，这个女生一定会红，然后从欧若拉到潘多拉到唱着隐形的翅膀登上春晚的舞台。当然后面好像有一些丑闻啊被雪藏了，但是很开心看到的是现在离开了福茂的她终于开始做自己了。再来听到的是安虎天使的翅膀。 落叶随风将要去何方，只留给天空美丽一场，曾飞舞的身影像天使的翅膀划过我幸福的曾经来到过的地方，依稀留着昨天的芬芳，那熟悉的温暖像天使的翅膀划过我不变的心上，相信你还在这里，从不曾让天使守护你，若生命直到这里从此没有

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。 是王海玲忘了我是谁。当王海玲1979年获得第三届金韵奖个人组冠军，当时的新歌唱片对外宣布他们发现了台湾乐坛真正的金嗓子。这个赞誉很重要，也没有浮夸的成分。其实如果王海玲一直活跃在歌坛，对于台湾的优秀的女歌手包括齐豫在内啊，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。再来听张智霖 Get Together。 就要忘记了你给的快乐，却又舍不得你爱做的梦，你爱唱的歌，我全都记得。如果爱是种选择，怎么才不会坎坷？流泪的时刻，就有失去的，来不及猜测。心中的狂热，一直重复着， together. Get together. Get together. Get together. Get together, get together, get together, get together. 这首歌能够听出张智霖的功力啊，天边一片云，婉婉流转，越听越有味道。情爱现代故事呢，也改编很触动人心。其他的虽然没有能够找出更大的感触，但是觉得这应该是张智霖目前最耐听的专辑了。其实很多人除了记得西关风云里的大少爷，逆水寒当中的七少商，不要忘记了张智霖也是一位比较优秀的歌手。再来听到苏芮再回首。 背影已远走，

我记得以前啊，有一段时间周日的时候会看浙江台的某个节目，他们很喜欢在节目和节目的间隙插播一首 MV。我就记得借钱人的出现频率还是挺高的，长发的郑中基站在大楼的顶端，一个指环飘来飘去，但是最终不能够在他手中降落。虽然说他长得不是惊艳，居然也能够让人会为他在情歌当中的表现小小的惊艳一把。再来听到袁泉《一个人喝着拿铁》。 穿过深呼吸，我的发烧一瞬间，让我的空气在蔓延。 应该挺低调的吧，除去和夏雨漫长甜蜜的恋情，好像没有什么其他可以提供八卦的东西。按自己的方式走自己的路，可能没有那么的大红大紫，但是永远有看头。就像一朵很安静的花在静静的开放，当你发现的时候它已经是美丽动人了。再来听到的是任贤齐《我是一只鱼》。 脾气没有你，想离开水的鱼，快

些就好，所以情绪到了自己也来两句。听歌的时候呢没有打扰最好，因为可以天马行空胡思乱想，关键是听歌的时候我要舒舒服服的，所以此刻我不穿高跟鞋。我是黄欢，热烈欢迎你和我一起不穿高跟鞋， 脱下疲倦的高跟鞋，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。 The moment， 22岁的时候被华纳包装，当时他成为了华纳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。那年的华纳只有在乐坛建树仰仗电影的 Sammy， 还有已经不复风光的郭富城，所以当时他是一个酝酿多年的秘密武器。包小松、包小柏还有李思松、李伟松都是他的御用音乐人。那个时候他有短发，有尖尖的下巴，还有眉毛被很失败的修剪过，很简单的白 T， 但是声音非常的赞。